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好，今天我们来聊聊小鲜肉，很久没聊了。喀山，在俄罗斯的喀山，樊凡待过那个地儿哈？ 对对对， 待 过 一年 、也是就是很多大型赛事都在那边吧，他们的体育馆就是格外好吧，可能跟 见到那种什么体坛巨星了过吗？ 那倒没怎么见到，因为我去那年他们可能正在筹备还是申办，我记得因为我们在的时候还说啊，过几年等他申办成功了，然后我们就回去一起聚一下什么的、 所以你今天是不是特别遗憾没回去，所以错过了现在特别火的众人的男友 众人的男友 对，很多人都 P 图嘛，跟他在一起的，然后还有网上就有帖子说怎么成为小鲜肉的女朋友， 怎么样成为他的女朋友啊， 不知道呀，大家都在这个各种意淫嘛。 宁泽涛 对 是吧，确实长得挺帅的， 有点像都敏俊， 是 你看网上除了咱们 比都敏俊好看点， 对内地的这些人在花痴之外，韩国日本的这些网友他们花痴的帖子也被人翻出来放到新闻链接里，就说你看这个宁泽涛一个人红遍了日韩。 哎，你看他这个形象跟孙杨还挺不一样的是吧， 对， 孙杨很多的这种也不能说丑闻吧，至少是争议，你看这次他不是退赛吗？退赛其实外界又有很多的猜测，他自己说是心脏不好，但又有说是因为跟一个巴西的什么女选手发生口角冲突。 我倒是觉得口角冲突这种 也不至于就退赛吧， 对对，也不至于说你因为以可能发生一点冲突跟别的国家怎么着的，然后你就比赛也不去了，我觉得这太扯了， 对， 不太可能。 哎，但是我看那些外媒哈，真的是对孙杨还挺不客气的。 对， 你看那些什么巴西的媒体，巴西媒体当然了，这个也很能理解，比如说咱们中国运动员跟别的国家起什么冲突，肯定多半也是会有一些的偏向性，我觉得这个从感情上可理解，但你如果作为媒体中立客观的话，可能不见得要会这么做哈，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看巴西媒体他们就一直在问嘛，就是孙杨不是开了新闻发布会嘛， 是的， 说退赛，就一直问他说，哎，你到底是不是因为跟我们运动员巴西女运动员发生冲突，所以就退赛。那翻译呢一开始还是挺轻松的那表情，但一回到这个问题立刻就说这个问题跟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无关，我无可奉告。然后呢就是什么路透社的媒体就接着又问，还有几家的这个外媒又采访了意大利教练，他说因为这个孙杨退赛之后啊，我就去跟中国教练打听情况，这也挺八卦的，他们就告诉我说在发生不愉快之后，孙杨在泳池旁边滑倒了，他脑袋就被撞了，中国队队医表示呢此时不能冒险参赛。哎，还有一个游泳的网站他也在暴露一些在挖一些信息出来，就说这个巴西女运动员叫做拉丽莎奥利维亚，他跟孙杨两个人一条泳道，孙杨个儿那么高是吧，一条泳道可能就撞上了，撞上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些口角的这个冲突。但是他这个网站报的说一开始是那个巴西女运动员他先抱怨，然后孙杨就说你干扰我的正常训练，那个女孩呢她也毫不示弱，巴西人可能脾气很火爆，就开始吵起来了嘛。但一旁他那个巴西教练他非但没有劝架，他也加入这个战团，然后巴西他的那些同伴们十几个人就一块就涌上来，结果呢就吵起来，还说是动手了，但这个我们这儿是没看到有消息证实。 但这一点好像那个很多咱们的中国民众们愤愤不平了，就是说其实那个巴西的这个女选手她是备战了下周的巴西全国锦标赛， 对，就是你根本不是备战世锦赛， 对对对， 你凭什么在这训练。 哎，可是有一个地方特别蹊跷，包括这个现在媒体报道出来的，包括巴西教练他事后的口述都说是中国队的教练后来向他们道歉了 啊， 那所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是孙杨确实没控制住脾气，这我觉得这也很能理解， 对，而且 符合他，不能理解，很能符合他的性格。 你能看到有很多其他的外籍的运动员，他们在推特上就开始说孙杨可能当时做的确实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具体的什么事件，我们在内地的媒体其实基本上是没看到的。 就是有传闻，我看腾讯啊、南都啊什么的，他们就分析说，现在中国队主要是也被动，因为你像在别的著名的这些游泳队，他好歹会有一个发言人，就是专门来回应就外界一些各种传闻什么的。现在中国队他被人问及，他也不答。然后呢，你也没有日常的这么一些跟外界通报情况的这么一个机制，可能或者设置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就显得很被动。不过这个很，你最好就是你在国内既然没法叫啊，我就尝试站在对方的就是游泳队的那个角度去理解，既然没法叫，那我尽量少说，因为孙杨这个角色哈。是吧？你要是一 尴尬， 对，你要是一提，他立刻就翻出来。你比如说，当时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他不是也讽刺人家日本的那个 国歌 难听吗？ 对， 日本运动员他们倒显得还挺大度的，就说。记者问到，他说我没有亲耳听见，所以我不能证实，万一你说的是假的，所以我不能评价。还有就是说，在成为一个伟大运动员之前，你必须得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你看这个完全是政治正确，你放在任何国内国际媒体，大家都会大加赞赏，显得你的这个胸怀啊、气度啊。但是孙杨就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惹争议的所谓的劣迹，你一旦发酵是吧，大家就会翻你的这种黑历史，还反倒把火往自己身上引。我觉得可能不说更好一点。 所以这次退赛，你说本来他要是真的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他说自己是因为心脏的原因退赛，大家反而觉得哎，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也是可以谅解的。可是你忽然赶上这事儿了，大家就在猜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才退赛、啊？ 对， 是不是因为别的选手都看不惯你，你比赛也没有用了？然后 所以哎，这个脾气啊，真的是性格真是害人。对孙杨，但是你看从另外的一些层面哈、啊，就是央视体育，就是跟沙童一块解说的也是个著名的运动员，还有罗雪娟，他们就一谈到孙杨说非常的遗憾，就是说到孙杨这个可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不能去比赛，他们都觉得很心痛，说我们做过运动员，我们是运动员过来的，所以太能理解，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内心可能要经过特别痛苦的这个煎熬和挣扎，说着说着他们就眼泪就流下来了。 其实孙杨也落泪了，在事后发布会上他就说一边哽咽一边说，训练了这么久，但凡我有一点力气一定会拼下去的。 而且这次是有他那个是第一次挑战四个男子游泳那个单项嘛， 对， 然后前三个成绩都很好，两金一银，然后就差这一个，我觉得你要说 而且三连冠， 对对对对对， 如果真的拿下来了 就很遗憾， 创造历史。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他这次退赛是为了保护好身体，为了16年的里约奥运会备战、然后好像在奥运会的金牌面前其实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都是要先力保奥运的金牌、所以退就退了，大家反而就觉得你要拿这个借口出来，反而我们不觉得奇怪了。 好，这个关于退赛哈，虽然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应该普遍能够接受说是因为整个身体的原因，你如果不是也没有人会拿自己的身体随便拿出来开玩笑或者当挡箭牌吧， 对 吧， 对， 他们应该也会非常珍惜这个自己身体的这些能够承受的这个程度。那关于外界的这些争议哈，恐怕就是跟孙杨他本身的一些在媒体上的长期积累的形象也是有关系，所以外界有很多的这个揣测。那当然我们在这边完全是图看热闹， 对， 我们会找一位这个资深的体育记者，听说还要去接机今天。 对，今天他应该现在已经在机场等待孙杨回国了。 好，这个是新浪体育的资深记者周超，我们来听他的分析哈，就说孙杨为什么会退赛，他怎么看现在外界的各种的揣测和猜疑。 这个事情现在说的很多纷纭啊，我们也从前方听到过一些别人跟我们说的事情，确实两人之间是有冲突。首先第一啊，孙杨是挺累的，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他心脏也确实有问题，但是达没达到不能游的程度，这个谁都不好说。实际上孙杨还进行了准备活动，但是他后来跟他的教练商量了以后呢，还是不想游了，但是队里面其实想让他游，跟他进行了一些交涉，就是咱们中运队这个代表团。但是最后还是以孙杨的考虑，就是毕竟他是有一个运动生涯的延续嘛，他毕竟还年轻，因为奥运会是没有800米的，他等于在这次的比赛中多游了两次800米的比赛，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疲惫的，所以从这个考虑最后没让孙杨游。但是他那个冲突嘛，这个事情我觉得国内很多最后给孙杨啊，或者说队里面打了招呼留了面子，可能有些事情没说。按理说运动员啊，在这个赛前都可以进行这些训练，都可以在这个热身池里面进行适应，一般一个泳道是由两名选手来共同使用的， 所以说那个女运动员，巴西这个女运动员应该是跟孙杨一起当时使用了那个泳道。不过呢，因为这个巴西女运动员她没有比赛，她实际上比赛已经结束了，她是为了准备她巴西国内的一个比赛，然后到这个热身池来游的，而且她当时脚上带了脚蹼，就是说她实际上相对说游的比较慢啊。那么孙杨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就可能不断要跟她出合，然后两人有交错。然后呢，对方那个运动员就认为孙杨可能跟她交错的时候或者怎么着碰了她，踩了她。而且甚至包括一些什么性骚扰所谓的说法也都出来了，我看外面外界或者说一些外国人在这个 Twitter 上啊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相信孙杨肯定是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俩人肯定在池子里有一些交错的冲突。当时上岸了以后呢，就因为这个具体的事情谁也没有看到，从外国比如加拿大呀、智利的一些运动员的发出来的 Twitter 来看，确实是当时这个冲突很不好，因为毕竟是一个女选手一个弱者，大家可能相对说统称女选手，所以说外国的几个选手对孙杨的有斥责有说法。那么后来对方的运动员可能有推搡对孙杨，然后孙杨就有这个扒拉的互相的反击啊什么这种东西，但是咱们中国这个代表团还是表现得很好，马上后来过去就跟人家道歉去了，把这事情说开了。后来巴西方面也是表现很大度，巴西教练主教练就说那什么在池子里发生的事情就得池里解决。其实从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在游泳池里面这种事情也是会经常会发生的，只不过这件事情发生在孙杨身上，大家就对这个事情放大了一些，看得比较大一些。而且因为随后孙杨马上就退赛了，孙杨退赛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说，孙杨上岸了以后跟对方发生冲突了以后，孙杨在池子边可能摔了一跤，所以说可能还碰到了头，有些眩晕。但是这个事情仍然是未经证实，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最后池子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孙杨最后退赛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的体能消耗还是过大了，加上出了这件事情呢，可能心情也不好，最后就算了，这个1500米最后就没游。但是我觉得在奥运会上他经过更好的一些专项训练的话，因为毕竟从这次来看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能力，进行一个更长时间的好的训练的话，我觉得他仍然可能参加1500米的比赛。 好，这个说算了是吧，摔了一跤可能说的挺轻巧。 确实可能会影响状态，摔一跤。 因为我之前有在泳池边上见到一个姑娘，她就真的是滑了一跤，就是脑袋朝下，整个她是当时很长时间都爬不起来。那个泳池加上很滑，又瓷砖那种，确实很危险。 对，加上她这么高的个儿，1米96呢， 对， 哇，这摔一跤还。所以呢，现在外界都是猜，但是你要选择是不是跟大家清楚的交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应该不可能。 但是呢，不知道哈，就刚才我们只是分析说他有不说的这个不大肆渲染和交代的这个理由，但是会不会你不说，反倒越来越离谱的猜测都有，这个也难讲。这当然，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还在这个事情上发酵。 嗯、 那还有周超还给我们介绍别的关于孙杨和巴西运动员别的冲突吗？ 那倒没有，但是他就说这个事儿咱们不应该过度解读，其实就是因为这是孙杨，他可能过往也有一些相关的言论不当，所以行为不当让大家对孙杨出的事情都特别的关注。 好，我们来听听周超的分享。 首先我觉得这个上纲上线有点过分啊，我觉得孙杨他不是像中国体育界被捧成真神的那些运动员，中国人老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哎，觉得有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突出了，那这个人就是所有方面都应该是完美的，这个人都不应该是吃饭，都不应该上厕所，呼出来的空气都应该是香水，就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孙杨我相对来说他比较人性化，为什么？因为他有缺陷，所以我才觉得他很人性，他比较有自己的特点。你想想他才20来岁，他从小就被送到体育队去训练，那么他一直在朱志根的他以前那个教练的温室里长大，所以说他对外界的接触不太多，就因为这一点他缺乏和外界的接触，包括他父亲对他的这个教育影响啊，把持都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他后来才会在飞机上还见到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一个女性，就是他第一个那个怎么说女朋友也好啊，见到那么一个女性，哎，觉得才有母亲的温暖，他才会跟他交往。所以说我觉得所谓孙杨什么不端啊或者什么这些事情，任何一个体育明星都这样的事情，你像菲尔普斯还吸大麻呢，乔丹赌博成性，老虎伍兹出轨，都有这个。那体育明星他们的任何一个小事都会被放大出来。我觉得你像孙杨开车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体育明星里出现很多次。以前你像乒乓球女队的这个孔令辉， 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原来在报纸的时候，他就在北京市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无照酒后驾驶开没牌的卡宴，最后也都被捂住了，就是说为了给明星面子。那么孙杨当时之所以把他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可能有当时他们队里面希望教育他，希望给他一些挫折，让他别这么目空一切这种做法，所以说把这事情给他稍微捅大了一些啊，但也仅此而已。他也受到了教训，也被拘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情。 这个周超啊，对孙杨的疼惜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不能这么比吧，你也得有跟好的比吧，你不能老是跟人家坏的比吧。 也不是跟坏的比吧，他就只是说其实犯错的人有很多，体育明星犯错的人也很多，我们不能就是以一个特殊的标准来专门衡量孙杨。 就是说你犯错你就是犯错，你得承认是吧，但是你不能像某一些的这评论你有这种袒护的嫌疑，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毕竟你是明星了嘛，你是公众人物了嘛，所以你的在外面的一言一行这都不是理由，就是你得首先承认我犯错了，我必须对我的错误要承担责任是吧，要负责。那接下来给不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那大众当然也没有什么资格或者权力去决定你，但是你自己得吸取教训嘛，你必须得让大家看到你是很坦诚的这一面。那当然了，现在很多的体育记者哈，就是说在对孙杨和宁泽涛的这些报道上，应该会觉得这两个人应该就是大金矿，以后呢，所谓的什么新花样美男是吧，他们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呢，就下一步两个人估计还有很多的新闻要爆出来，供大家茶余饭后讨论讨论。那这次宁泽涛几乎都是正面的，长得帅，说他背景好，什么家里全是军方的，就是而且表现出情商很高啊，就比如说你问到你觉得你能不能超越孙杨啊，我从来没想过超越孙杨，估计他们队里边就这种新老队员之间的关系也挺微妙。反正我是看过孙杨的那些争议，就是有队里的表面上在微博上客客气气是吧，但是私底下会发一些帖子就攻击他，就说他排挤谁，他又怎么着了，那种复杂微妙的青春期的关系其实也挺难处理的。 但是我从就是比赛，他们之前不有一次接力的嘛，4x100米接力，当时就有孙杨和这个宁泽涛他们在一起，就是感觉就真的像那个兄弟一样，因为他们肯定训练的时候会经常遇到，可能起居什么都经常是相处的，所以我当时感觉孙杨有点像那种就是大哥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拍拍肩膀搂搂宁泽涛什么的。反正之后我有看过央视有一个记者也采访宁泽涛嘛，反正他就是那种就是小男孩吧，然后也挺单纯的，说也没想问什么，都没想那么多，就感觉没什么野心那种的。 从你的语气里就听出来满满都是爱。不过好像那个央视还专门后来派了一个记者去采访宁泽涛，当时这个采访就非常的火，网上一下就传开了，在仁川亚运会之后，然后在之前宁泽涛和孙杨出现在国内的同一个比赛场地去进行比赛，然后有人就采访宁泽涛说，你觉得今天粉丝是来看谁的，看你还是看孙杨？然后他就说应该都是来看杨哥的吧，然后他特别会做人，就感觉虽然说这次事后也是因为这个身体不适退出了100米的接力赛，但是你看他之前的那些表现已经让万千的少女都已经为之心动，有些时候人要是花痴起来真的是不可理喻。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在游泳界这里边最容易出这种偶像，像之前那个菲利普斯飞鱼也是把全世界的少女都迷的，这次这宁泽涛是秒杀20岁到50岁之间全部秒杀。 对，你就看网上有很多帖子说什么宁泽涛的私照啊，然后宁泽涛详解怎么拉筋，他的拉筋操，然后所有东西都出来了，就被大家疯转，还有他什么绰号啊，包子哥啊什么的，连他之前的 居然敢叫包子哥， 因为他爱吃包子，他小时候爱吃包子， 胆也太大了吧。 对，连他那个他妈妈的照片和他爸爸的信息很多都被网友扒出来了，你就会发现太可怕了。 而且我昨天也特别八卦，我还问了一个异性的朋友，我说你觉得宁泽涛长得帅吗，他说帅，然后后来还酸酸的加了一句说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经常裸露上半身，因为游泳嘛，所以 他那个肩本来就宽，然后腰又细，别人也问他你怎么看你的长相，他说我觉得我长得是挺成功的，我就吸取了我爸妈他说最成功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了，你说运动员是吧， 嗯，虽然你现在就大家所谓进入什么消费男色的这么一个时代了， 嗯， 但是你说你还得保持长久的活跃在媒体是吧？你要见报、 嗯， 还是得出成绩，所以他们也挺清醒的，像教练的团队非常清醒，说，哎呀，都这些都是很戏谑的称呼，都是虚名过眼云烟。你做运动员，关键还是得好好训练。就像当初那个孙杨跟叶诗文同时在奥运会上，就是伦敦奥运会吧，那次夺冠的时候、 嗯、 两个人都是一鸣惊人嘛。后来孙杨你看就卷入什么各种的跟教练之间的这些风波啊，又是什么酒驾呀、 嗯、 又是跟空姐谈恋爱，就很多的争议就出来了。就是一旦这个人曝光之后，商业价值上来之后，你不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所以这不见得对于一个运动员是一件一定是一件好事，你就未来通往幸福之路了、 嗯。 与此同时呢，叶诗文就显得比较的低调，然后别人也问他你怎么看，你看你们两个同时相当于是火起来了，你看现在孙杨这么多代言是吧，赚这么多钱，他反倒很轻描淡写说一句，我只是安静的训练。所以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选择对运动员的这个未来会更加的好，这些都很难讲，尤其是现在刚刚出道的这个宁泽涛哈、 嗯。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再来听周超来跟我们分析分析啊，就是他应该有采访过这些运动员 对的 团队的是吧、 嗯、 所以呢他也会有很多第一手的观察要跟我们分享。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宁泽涛小鲜肉也是赶上了好时代、 嗯、 他们呢就跟田亮比是吧，都是水里边出来的，他们就说首先 跳水的个矮啊、 嗯、其实你说比例好像也看不出来， 对，在 电视上你能谁看得出来你到底一米九还是一米八一米五， 但是你能看田亮当时他那个倒三角啊，没有宁泽涛那么长、 嗯、 宁泽涛那倒三角多明显、 哎、可能我不会游泳啊，因为反正是不是、 哎、我也不会游泳， 哎呦真是丢人 我会 哎，是不是他们练游泳的就是那个身材的那个要求，可能你看都是大高个嘛，好像那个菲尔普斯也是， 菲尔普斯好像说他那个两臂长是异于常人， 对吧， 就是特别适合游泳， 对， 但是那个跳水的你没看那么大高个，我 跳水的必须要矮 是吧， 因为他要那个 压水花 什么的、 嗯、 然后游泳的因为现在你要是竞技型的这种游泳，你要看那个你触臂的时长啊，然后你胳膊要长身高要长的话，那你肯定能节省时间，所以尤其是对这个短程的那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对，而且你看现在的这种小鲜肉吧，可能也是自拍时代的来临，也特别会卖萌，你看不管是男运动员，就是男运动员这个宁泽涛还真的是条件好，先天条件好，他自己说自己肩宽腰细，而且脸小嘛是吧，你占了这三样，你上镜八块腹肌整整齐齐排在那儿、 嗯、 你上镜就必然是火的，是好看的，又碰上什么微博什么自媒体时代给你弄个动图啊，然后再弄个、啊、 我觉得主要是你们这个女性的审美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们都喜欢一块腹肌的、 啊、 也许吃香的就应该不是小鲜肉宁泽涛了、 哎、但是这个宁泽涛他离啊真正的天王巨星还差多少，他这次也算是一鸣惊人是吧，拿了这个、 嗯， 有人就觉得跟刘翔的那个意义可能都可以相媲美了，但是毕竟是世锦赛，如果换了是奥运会，可能这个大家的沸腾的程度啊应该会更加厉害一些、 嗯、 那他到底离这种前辈级的天王巨星的层次还差多少，我们再来听周超的分析。 他暂时还没法跟刘翔相比，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啊，刘翔拿到了冠军，他第一次拿到世界上的冠军是拿到了奥运会、 嗯、 那么奥运会和世锦赛相比，虽然世锦赛的水平可能稍微更高一些，但是大家还是看中奥运会的金牌的，宁泽涛毕竟拿到的只是一个世锦赛，而且第二，刘翔是一个延续性非常长的巅峰期，保持的非常长，他在2014年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拿到过一些二级赛事的，比如世界青年啊或者是亚洲锦标赛的这样的冠军了，他最后一下子拔出来是在奥运会上，然后马上他又在世锦赛上又打破了世界纪录，他这一系列的成就延续到了2012年， 他这之间大家记住他两次退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刘翔的成绩2004年到2012年一直保持在了世界最高水平上，他只是在两次奥运会的时候受伤，没法保持他自己最高的能力。你想比如他拿到世锦赛的冠军，打破世界纪录，2007年他在2012年去伦敦之前，他在尤金还跑出了超风速赢世界纪录的成绩，不在上海仍然跑出13秒92这样的好成绩，就是他一直保持了他自己的高水平。而宁泽涛现在啊，他确实游出过非常好的成绩，比如48秒多的成绩也不是第一次游出来了，但是他打破世界纪录很难，因为世界纪录那个成绩是鲨鱼快夫那会儿游出来的，还是不太容易的，要看他明年在里约他是否能够保持他这个水平能够游出来。而且宁泽涛跟刘翔不太一样，是宁泽涛以前受到的帮助比较少，当时刘翔一出来有出道了以后，基本上上海就把他当做一个未来弄出成绩的新星，给了他很好的保障。而宁泽涛是属于海军的，宁泽涛虽然在那个上海训练，但是他原来在仁川出成绩出名之前对他的保证就很差，只在一个25米的小池里训练的，他不是在50米大池里训练的，而且他当时因为给他的饮食保障这些问题也不好，所以他在出名之前实际上是出现过兴奋剂问题的，当时被查出来过有过禁赛。当然现在他出名了，国家肯定现在也把他当作宝，给他进行一系列的保障，我相信他马上也会出国训练，给他这样一样的待遇会提升他帮助他，但是最终需要看他在里约到底能拿到什么成绩。以前黄种人亚洲人虽然很早以前日本人曾经拿到过奥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宁泽涛实际上是相隔了八九十年以后啊，有黄种人再次在世界上拿到这个男子100米的自由泳的冠军。当然以前日本那个选手是15岁，当时按理说是就世界体育的一个萌芽期的，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是个萌芽期拿到的。现在这个竞争肯定要比当时要激烈的多，人们营养水平啊，游泳的水平啊，技术啊有发展很快。首先宁泽涛肯定拿到的是不容易的，他从这个相貌上啊，确实在这个商家上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嗯， 但是真正他要达到一个在中国体育历史上能立得住的这么一个成绩，一切还都得等到里约之后，而且他需要一个延续啊，他只如果只是这次世锦赛和里约加上下次世锦赛，那我觉得他还达不到，他至少要有两次奥运会的成绩才能说哎达到了现在孙杨这种档次。 嗯，意思就是路还长着呢，先别急着嘚瑟，是吧？ 需要修炼。 嗯，哎，现在呢，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这些讨论嘛，就是说关于运动员到底要不要去国外训练哈，要到底怎么样训练？嗯，我看当时孙杨也在澳洲是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吧，但他那个澳洲的教练好像对他的这个评价有这么几句话，我觉得还挺值得去解读的。 嗯， 他说2013年的时候，那个叫丹尼斯的这个教练，他说孙杨天赋优异，但是没有学会成长，是在2013世锦赛之前。他说孙杨拥有迈向成功的一切，他是一个天才，不是每个人都有孙杨这样的天赋，他的天赋帮助他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你想获得更大的成功，仅仅靠天赋是不行的，你还需要从生活中学会成长。如果他认识到这点，那么他会成长为一位超级巨星。就说即便是孙杨成绩已经那么优良了，但是在这些外籍教练眼中，他们可能觉得是不是人格魅力上还差那么一点，我这么理解。 对，但是像这次像宁泽涛他也想去国外训练嘛，说如果说他取得好的成绩应该把他送到国外去训练了，因为中国毕竟在游泳这方面跟世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他和孙杨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刚才这个朱超也提到说，当时刘翔他跑出成绩之后，上海市的政府给他的很大的资金的支持，供他的各种训练等等的。但是宁泽涛是海军的运动员，那相对而言海军在这方面其实他的投入肯定没有刘翔那么大。 嗯， 那如果让宁泽涛他也要接受系统的训练的话，这笔费用谁来出？那他又是一个海军运动员，在他的护照都受到控制，出国的次数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他如何能够继续让自己在这个运动生命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得到更好的训练？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中国可能内部的体育体制的一个问题。 对，说到这儿我就想，好像我有在网上看到过，说现在中国这个 体制内给运动员什么样待遇也是按照他的成绩来算，就跟咱们以前考多少分加上多少奖励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就看也是刚才说那个央视记者，然后他有参观宁泽涛的他的那个宿舍，就是他在仁川之后就刚火起来之后嘛，一进去他跟那个两个队友同住一间房，然后两个队友是上下铺，他唯一的优势就是要睡一张双人床，就大了点，他说那个奖励什么还不知道，反正现在就是待遇上有这么一点提高，我觉得也是挺心酸的看起来。 但是反而我觉得这样的简简单单的 奖 杀 分明 对 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哈。但是我不知道，我可能瞎猜测，如果他跟队友之间相处的话，你看会不会发生一些，你比如说孙杨他这么过来的，当时有一个体坛名将老将张琳也是是吧，之前是相当于他是大哥，然后孙杨是小弟弟，但后来越来越超越他之后，这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的这些外界又开始有新的这个揣测。所以你看我就说什么吧，你成为一个天王巨星，不仅仅是刚才周超说的这些成绩，你必须得顾及你的所谓的媒体形象、公众形象，是吧？你不能再像孙杨，可能也是给他提个醒，就是前车之鉴，你必须，你就是得悠着点，你不能再让外界可以抓住你这么多的把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包括在国际场合，不仅仅是这个外籍教练，他自己的那个朱志根教练孙杨，就从12岁开始带他那个教练也这么说嘛，他说优秀运动员你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孙杨这种层次的运动员必须多沟通多思考，年轻的奥运冠军面对不同的场合和情况必须用大脑思考一下，就是你说话或者行动之前你必须得考虑，我毕竟是这种身份的人，我说出来他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比如说像那次跟日本运动员之间他嘲笑他们的国歌难听，这个就非常失体面的这么一些言谈，显得很没有层次，是吧？ 但事实上就是这些体育运动员他们从小其实也没有受到这方面的一些 教育， 就主要都是训练训练训练。 所以真正的伟大运动员，这时候你别看日本的这个运动员他也没有回应，他们反倒是日本媒体他们在那挑事儿，说这次日本运动员是沉默嘛，但如果你换了是中国运动员被日本运动员这么个挑衅，一定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可能就变成一次外交风波也难说。 对， 但因为他们的沉默，所以后来你看中国这方面孙杨后来致歉了嘛，是吧？这个就导致舆论平息了之后，反倒是显得我们之前的这个做法就显得太失体面了。 是， 这个反倒是让日本人觉得他们的沉默的这个做法是很漂亮的、很高明的这么一个做法。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群盲的心理，就比如说这次宁泽涛火了之后，有一个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张继科，也非常出名的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就有媒体去采访他和另外一位女的乒乓球国手，那个女国手就说啊，非常欣赏宁泽涛啊，觉得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然后再去采访张继科，张继科就说宁泽涛跟我有关吗？然后问题是其实这个话他说的是完全没问题的，确实他跟他， 但你得分场合，就这个时候说出来外界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联想，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你说话之前得动脑子想一想。 可问题是我就觉得啊，在这个事上张继科说的是对的，就是宁泽涛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记者为什么会问他这么一个问题， 对，你来采访我是采访我的比赛，采访我个人的这个乒乓球的事情，那你问一个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的问题，我确实可以不回答。 但是你大可可以说一些外交辞令的这些无伤大雅的 说 法， 让人感觉真的很没有教养吧，那种感觉，没有礼貌的感觉吧。 所以你就会说，你尽管说现在中国有这种运动天赋的运动员可能不在少数， 对， 但你真正是走出国门，在国际场合上，在国际赛事当中跟这些国际的运动员交往的时候，你们能够发挥到什么地步，能够怎么样展示我们的形象，我觉得这才是就对他们要提出更高一层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咱们的教育包括体育教育在很多时候太要求成绩了，反而忽略了很多东西，比如像体育运动员他们其实就像刚才那个樊素说的，说你要求他们其他的，但是他们的事业就是做体育锻炼啊，要求我有这个八块腹肌显然不可能啊，因为我每天还要做别的事情，他们每天只专注在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好事，确实可以出成绩，但是是不是忽略了别的事情，忽略了他们怎么去跟人际 之间的交往，怎么去应对媒体的访问，怎么去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不是这方面好像姚明做的还不错吧？ 对， 就 是 他说话呀， 不知道是不 是 因为家教还是怎么？ 对，情商方面，就是他对记者的， 文化素 养，对对对，感觉都比较好。 没错， 姚明和李娜，我觉得李娜做的也很不错。 李娜 更实在一点吧，我觉得 李娜，我觉得又是一个个案了。她可能更多是个性的表达，但也不装是吧？也不端着，我该说什么说什么，对自己的这些选择和应对，她都充满自信。有人觉得这是很坚定、很自信的做自己的这么一个表现，但同时也有人攻击她说。没礼貌啊什么的，但是他有这个底气，因为我就是一姐是吧，我成绩摆在那儿呢，我该干嘛，而且我又不拿国家的钱，我完全是自负盈亏，所以他有这份独立的这个资本在。但是你如果举国体制，我估计他们很难做到像李娜那样，我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哎，你就说到重点了，李娜不拿国家的钱，剩下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拿国家钱的，所以他们本身我们就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就是你必须在这方面做好，你国家给了你这么多钱，就像上次刘翔退赛，他这个奥运退赛，其实从这个他身体健康来说，你确实可以理解的。但就恰恰是因为他拿了国家的钱，背负了国家的希望，然后在这个时候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对他有很多的指责和不满。但是这种指责和不满对他来说真的是公平的吗？其实反而不是。 好，我们你樊文清说， 我想说这个刘翔他造成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人不喜欢他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他接的代言也太多了。我当时还查了一下，他说2007年的时候他顶峰时期有14个代言，然后一下就进入福布斯那个中国榜三甲了，这个再加上他后来再一退赛，这种冲击反而我个人是有点受不了。 哎，但是你说到重点上了，这个代言其实那个时候是归国家的这个填写管的，他的代言其实是他自己说了不算的，然后必须是上面批准的。就像这次宁泽涛和孙杨，最新出的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出的是说这些人都已经不能代言，所以他们很多代言都被拒绝了。你就看宁泽涛在火了之后，不是没有人去找他们做代言，但他只做了一个耳机的代言，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其实国家好像现在也关注到， 就是你关键还是得出成绩，你没成绩什么代言，以后你现在有了，将来你没成绩，说不定全被收走了，是吧？好，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好，如果翻他们的黑历史的话，两个人都有关于这个兴奋剂的黑历史。 对， 孙杨的那个是怎么回事？ 当时他吃这个心脏病的药，然后这个药呢，在2014年1月1号之前其实是合法的，他1月1号之后呢，国际泳联就把它规定为这是不合法的，你这个赛前可以使用，赛中不能用的一个药。但是当时游泳队这方面他没有及时把这个信息传递下去，所以当时造成了一个 就是可能也是误会是吧？ 也不是误会， 就他自己不是主动想要去服用这个兴奋剂。 对对，但是本来是应该可以避免的，但是这是国家的错误，而不是他个人的错误。对。然后像宁泽涛呢，他这个更搞笑了，他是说放假回家， 觉得 对，放假回家吃了这个烤串，然后 这是烤串吗？我怎么看的是说他吃方便 面 对啊，就配了点什么火腿啊、蛋啊，让 他 对伙食好一点。 他是平常吃那些，因为他是长身体的时候， 最后解除是瘦肉精嘛，就那个玩意儿。 但是他是什么呢？休假回家吃的，然后吃了一顿这个烤串，然后吃了很多肉，回来就检出来有瘦肉精的那个残留成分，被禁赛一年。也 就是这两个都是很大意的，对吧？如果他们说的都是实情的话，你根本就可以避免的。所以这个运动员平常的自我的管理也是很重 要。主 要 是现在就是对这个药检这方面兴奋剂的规定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今天早上上午的时候还问了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算是省队的运动员吧，然后我说你觉得这种情况普遍吗？他说其实挺普遍的，因为一不留神就可能是服用，你知不知情什么你的营养品啊， 对， 你的那些， 而且中国那零食是吧， 对对对， 咱自己国产的零食谁知道吃了什么呢。 哎，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次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有人就把他们的历史给翻出来了，尤其是国外的很多运动员，像韩国就指责你看中国 国运动员都有这个兴奋剂的历史，都是靠兴奋剂提出来的成绩，然后 他们也是借题发挥。 对，尤其是在过往，其实中国游泳队的黑历史真的还是很长的，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都有这个兴奋剂的历史。但反而我们要回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恰恰是我们很多时候太过于追求金牌了，尤其是国家的这种压力给到这个运动队的队员， 就反倒诚信觉得没那么重要。 对，还有民众的期望。但中国当时就有一个原则嘛，就是说无害有用，然后查不出来，这就你就可以用啊，这兴奋剂。然后这是国家给的原则，包括现在像这些运动员，他们现在被埋怨，其实反而都是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出了问题。你像宁泽涛，如果他真的是吃肉吃的话，那就是我们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啊。 最后是国人害了他。好，我们来再听周超的一段分析吧，他也是讲到了这个兴奋剂的指责，从孙杨被指责说起。 至于兴奋剂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在中国游泳运动员啊，长距离运动员这块确实是一个很重的阴影。特别是孙杨以前一直是在游耐力，就是那个有氧混氧的那个耐力项目，他1500米，尤其是这个1500米需要长距离的有氧混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在外国就对他的这个看法和指责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孙杨这个因为长期以来他已经是长时间进行比赛了，他成绩也很好，那么像WADA这样的机构对于他绝对有生物护照，对他的尿检这些东西也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你像别说孙杨，就是说中国这些田径选手，比如张培萌这样的选手，张培萌从在世锦赛跑出10秒来之后，他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在6天之内接受了7次药检，早晨6点钟开始就堵他门去。这7次药检是由中国国内外国不同的3个机构进行的。还有你像比如李彦凤这样的运动员，我以前我带他出来采访来，我说能出来一块到我们新浪去坐坐吗，采访一下。李彦凤当时跟我说，我们出来每一个只要1个小时我们就要报告自己去哪儿。啊，如果这个1个小时对方联系不上我们，我们就会说是1次药检失败。他后来向上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要那个体育中心报告了他到我们新浪来，但是他进我们的演播室需要45分钟，45分钟他不可能开手机，但是演播室这个一结束他一出来马上就收到短信了，要他回到体育大学去接受药检。那么我相信像孙杨这样的一个在世界上如此有影响力，他都拿过2次世界游泳锦标赛的 MVP 了，那么他的生物护照和他的药检绝对是非常严格的。包括这次也问到过他仁川亚运会之前那次药物问题，那3个月中国给他瞒了，我觉得那次的事情是中国泳协和中国体育总局的一个错误，他们在公关上的一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觉得这个孙杨这个事情能不能瞒，结果导致了孙杨出现了一些被外国人的指责。其实那件事情的失误，实际上失误是体育总局和中国反兴奋剂机构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孙杨吃药里含的那种药物在2014年1月1号之前都是允许的，孙杨一直也吃那个药物，但是他们在2014年3月发的那个小册子里仍然是这个药物是没问题的，就说是咱们国家的反兴奋剂组织和那个体育总局的一个指导性的问题，指导性本身就错误了，最后导致孙杨在5月份的时候被检测出有了问题，包括孙杨的队医也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孙杨自己的问题，是咱们国内的这个体育机构体育系统造成的啊，一个滞后，没有及时更新药物的违法的执令，才造成了孙杨出这个事情，后面有一系列的公关失败才造成了孙杨的问题。而从目前来说啊，就是说我以前看过，比如199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女子游泳水平非常高，但是后来在那个日本广大亚运会的时候出现了11人这个兴奋剂那个被检测阳性事件啊，包括吕斌啊什么熊国明啊这一帮人都出了问题。之前我在日本就看到过一份日本游泳杂志的那么一个科学的分析，日本体育大学啊专门当时对中国进行过分析啊，就认为当时中国运动员包括像那个林立啊什么啊，还有蛙泳的那些选手，说他们的技术实际上是比较粗糙的，并不细，很多运动员都使用了落后的技术，比如6次打水什么这种技术都是比较落后的啊，但是需要力量非常强大，中国运动员所有运动员的这个感觉都是技术落后，力量要求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说他们觉得中国是吃了药。但是现在你看像孙杨这个，他已经是长期以来的一个技术，他的技术优势国际上对他的研究也非常多， 从它的冲刺，从它的有氧回氧能力来说，它是一个一贯一脉相承的这么一个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兴奋剂的这个疑惑应该还是比较小的。通过从选材到运动员的培养到技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已经在男子上方面走出了一条我们自己的路。因为以前自由泳，日本虽然很强啊，游泳很强，但是日本在自由泳上并不强，他们主要是在蛙泳上这些需要技术的泳姿上比较强。中国现在的这个游泳在兴奋剂问题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世界上都是这样的，你没有查出来那么就是没有这个问题，查不出来那你就算有人吃了，你像以前美国的臭名昭著的那个洛杉矶实验室一样，查不出来是高科技，查出来的是兴奋剂，就是这样。 哇，这个一说啊，确实兴奋剂的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对，好像在整个游泳界这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你像之前叶诗文他取得了这个游泳的冠军金牌的时候，对，就有人指责说你肯定是吃了兴奋剂，叶诗文就说我是干净的，然后就为这个事儿当时还争议了很久。包括后来菲尔普斯也出来替他说话，说我也是十几岁的时候拿的冠军，这个时候人是很奇妙的，他真的在那个时候有很大的潜力和成长的，所以你们不要质疑他。当时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就是坚定的认为他不靠兴奋剂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而在中国好像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马家军的落寞吧，当时那个马俊仁不是说他用药特别有诀窍，就是他吃的这个药拿捏的那个时间特别准，就是这个兴奋剂一吃进去提前多少天吃，然后这个药力正好能在运动场上发挥作用，而且这比赛一打完又查不出来，就是半小时的误差都没有。 所以现在就有这个飞行检查嘛，就是在你去的飞机上他就提前给你做兴奋剂检查。对，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所以你看现在也是大家都觉得我们有时候太过于追求金牌了，都不讲究诚信了。 但是大家如果都吃了，你不觉得这个意义就没有了吗？ 对， 就是你觉得好像哎，他都吃了我没吃好像差点什么，但实际上你要是说每个人都吃了，这个比赛也没什么意义了，就是跟没吃一样。 对，就本来可能这种竞技场上的这些比赛哈，不是我们就表面上看到的，你仅仅是大家更高更快更强啊，就那么纯粹的这精神，它背后它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可以理解成是综合实力综合国力的竞争。你看美国它首先装备上，你看菲尔普斯它的那些泳衣，你不知道它背后有多少那个科技的这个成分是吧。 对，是。 你像刘翔的那些团队它都是科学训练的，所以就是运动员出成绩就单单不肯定不是只是凭你的这个天赋，它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细枝末节的这些比拼。而且刚才我们讲的为什么说这个他们也没有办法不去接这些商业广告，你还有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养活我的这些团队可能， 对， 而且甚至我以后退役之后我自己要为我自己的转型，为我在社会上积累知名度是吧，你以后可以有很多更加多元化的这种人生的选择，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就是本身就也没有绝对的理想化。 我们现在就看到很多运动员的悲剧，原来都是拿过金牌的，但是现在不得不靠卖金牌为生，也没有任何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很多体育运动员他在退休之后退役之后是转至在这个还是在体育系统之内当教练等等，很多人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之后，他们就真的是完全没有收入了，过的生活非常的凄惨。我们能看到不走这条路转型成功的人其实很少，只有邓亚萍读书从政了，然后田亮进入娱乐圈，还有像傅明霞这种加入豪门的。 而且再加上他就是比赛就训练的时候吃了很多这方面的药物，他可能会造成他自己的身体不好，或者不孕不育啊，这女队员都很多都有的。 我听过举重的女运动员有挺多 这 样的。所以这个体育的话题哈，其实背后也能牵扯出很多很多，就是社会或者你说制度也好，但有很多各方面都值得去深入探讨的问题。那当然现在中国有出现这么两个讨人喜欢的小鲜肉是吧，所有的女观众都很开心， 大家要竭尽全力的爱护他们。 好，这个那我们也祝福了，就是两位看今天讨论的孙杨和宁泽涛有更好的成绩回报我们这些女观众的厚爱，对吧。好，那还是老广告啊，三 D 化新闻新浪微博去搜索一下，有很多的话想跟我们说的话就在上面留言，我们会尽量的也会回复大家如果会有一些疑问。好，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樊樊， 拜拜 拜拜。